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山区阵风七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十一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级左右，山区偏北风，阵风六七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零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这六家事业单位挂牌，集中入驻中关村核心区。河北张家口赛区颁奖广场舞台正式落成，400年历史临汾会馆首次开演，前门将会打造会馆演绎的新生态。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所属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等六个事业单位在位于中关村核心区的与会大厦挂牌。此次挂牌的六家事业单位分别是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中关村高科技产业促进中心、中关村政府采购促进中心、北京科技人才发展中心、北京信息科技发展中心。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许强表示，此次六个事业单位在中关村核心区挂牌，标志着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这一轮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质性落地，即将圆满完成更好的服务科技强国建设和首都高质量发展。在昨天召开的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65场新闻发布会上，市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北京倡导市民就地过年，家庭聚会的聚餐不超过10人，同时要严控涉疫人员进京。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报道。 元旦春节即将到来，北京的防疫工作不搞一刀切，不层层加码，着重在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方面做出调整。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北京提倡市民就地过节，家庭聚会聚餐不超过10人。 如本市出现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区人员非必要不出京，所在街乡镇人员限制出京。 徐和建提示市民，不前往14日内有新增本土新冠感染者的县，非必要不前往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另外，14日内有新增本土感染者所在县旅居史人员严格限制进返京，14日内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旅居史人员非必要不进返京。徐和建说， 对高校学生、务工人员等具有较强出京需求的群体，推行有组织购票、点对点运送，鼓励有生产任务的在京单位弹性休假，引导所属人员错峰离京返京。 市文旅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介绍，全市公园、景区、娱乐场所、博物馆等按75%限流开放。 北京市暂不恢复进出京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首都功能核心区酒店非必要不承办会议培训，继续暂停承办婚宴庆生宴。 中国铁路北京局疫情防控办公室客运组主任崔威介绍，对进返京人员严格实行北京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乘车的远端查验。目前铁路暂停部分地区发售到京方向的车票。崔威说， 对于停售前已经售出的车票，发站为停售车站，到站为北京地区各站各次列车的有效车票，免收退票手续费。另外，进京列车呢不办理到京补票的延长手续，对不符合进京条件的人员劝导其在境外下车，不听劝阻的交由公安处置。 我们再来关注河北张家口颁奖广场承担着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竞赛项目的颁奖任务。今天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颁奖广场舞台正式落成，从即日起将进入演练阶段。张家口颁奖广场在冬奥会赛事运行14天，将会举行49个项目的颁奖仪式；冬残奥会赛事运行7天，将会举行44个项目的颁奖仪式。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从今天起到12月27号举行，全国报考人数为457万，比去年增加了80万。其中15.4万名考生在京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早上7点多，考生顶着寒风，陆续到达首都经贸大学考点。